最好的、最巧的、最妙的、最骄傲的，尽情的张开吧！你就是最强的、最棒的、最亮的，直到动的心需要你哄他。你是最好的、最巧的、最妙的、最骄傲的，阳光彩虹小白马。你是最强的、最棒的、最亮的、最发光的，拦不住你发芽。你是最好的、最巧的、最妙的、最骄傲的，尽情的张开吧！你就是最强的、最棒的、最亮的、最发光的，心需要你哄他。你是最好的、最巧的、最妙的、最骄傲的，阳光彩虹小白马。 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，你话我唔识谂，从此买冇用食品，你慢慢心反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，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半感受，要改正好简单，我只系欠条教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， 甜蜜嘅世界永远好同带着渴，过去冇时间嚟往，爱情错过却唔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于想要达个理由，有谁可以劝阻？为要 F4 仲有变数，像普通嘅距离世上变高，爱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嘅消耗，看着花瓣变熟过程差得多衰老。想将我做配合，但你与我这个情细致给我培训，情与爱太过复杂，我要太多损失，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，当拥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，循环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，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反驳现实，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，致命的世界永远好动带着可，过去没时间来往，爱情错过却不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于想要那个理由，有谁可以劝阻？为要 F4 仲有变数，最普通的距离世上变到，爱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的消耗，看着花瓣结实过程差得多衰老，因你出身逼出佢嘅眼睛，佢再牺牲佢嘅率真改变佢嘅眼镜，戴眼镜嘅佢明白帮助解决唔到逃避，要长大要负责任，缩短两个人嘅距离。你梦里学会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爱，用力转载，越过比赛为我掩盖，都因为爱。 音乐最酷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薛之谦《怪咖》。 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执念越不想念回答，感情里的怪咖一出现就不尴尬、啊、所以要找个演技方法，既平静还能突然成长， 第四名，二柯，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，空荡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。也学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。可是我好想你，你在哪里？ 号年少有为， 越勇敢，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，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，我

在蓝色海上飘，荡漾在他怀抱。偶尔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，我们在蓝色海上飘，躲在他的怀抱。海浪在身边微微笑，笑着一切还早还早。握你的手，我们告别了喧嚣，就这样老去好不好？融化风雨，搭一座爱的浮桥，把心灵交给他依靠。海上飘，躲在他的怀抱。海浪在身边微微笑，笑着一切还早还早。握你的手，我们告别笑，就这样老去好不好？融化风雨，搭一座爱的浮桥，把心灵交给他依靠。我们在蓝色海上在他怀抱，两船儿在轻轻地摇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，让船儿在轻轻地摇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。 城市的黑夜，风暴之中酝酿一场浩劫，一颗心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，日和月交接，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，更多的时间

破旧衣楼往里走，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，多自由，对我微笑点头。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，请回到我的摩天大楼。

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，醒来，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。 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。 游戏一局等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去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 青春在你身后，傻的样子很丑，爱耍帅也没用，出场太丑，自恋过头， 每次忙买单还能走出门口，还不是我在身后。 真喜欢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有时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喜欢太冒险，反正缺点有点露脸，你都看见。高兴就往那瘦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，这一点就足够。 放皱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，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。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夹做葱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吧。 Go! 别以为你没有、oh! 有次睡姿太丑，不忍心把你吵醒，口水湿透拍照才走。 手机里存的你电子爱太多，内存明显快不够。